古炫 Magic Hour 由 IGM Land Seren Ban 2 Icon Residences 为你呈现。12月7号和14号星期日到 Seren Ban 2 Icon Gallery 参加欢乐亲子活动，开启 Iconic 生活。 现在古炫派出1号 Broccoli 李伟俊和2号 YYY 盈盈， 他们的任务就是帮你们充满正能量， 准备好了吗？ 1、2、3，古炫 Magic Hour。 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耶、yeah, ，Broccoli 的工作最后一个小时就可以去拍摄新年 MV， 然后就有跟大家一起共享这个美好的 weekend。先来给你听听冷笑话哦。 母校、学校、夜校，哈，勾选笑笑笑。 也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到了周五呢，就特别有心情跟特别有能量去主持，因为想说耶， yeah, 又是 weekend。相信大家现在的心情也是非常的激动嘛，对不对？可以去见朋友，去吃晚餐，就可以宅在家里休息了哈。不懂你现在在呢，是属于正派的人还是反派的人？在电影里面，你是喜欢反派还是喜欢正派的人呢？今天这个冷笑话就跟反派有关。OK， 如果真的是有一个反派坏人来的哈，他做反派做了3个月，突然间诶变成了一个好人呢？大家知道是为什么吗？为什么这个反派突然做了善事，存好心，说好话呢？看看有没有听众可以猜得到呢？ 反派转正了，所以变成好人。 什么意思叫反派转正啊？请你多解释， get 不到诶。反派转正，你是指那个3个月转正吗？你确定真的有那么的容易，那么的简单吗？啊，你有想法的话呢，马上哇塞进来，勾炫 Cellcom DG 5G 号码0169988889，告诉 Broccoli， 也记得去到勾炫 .ny 了解并同意所有条规和私人隐私权条例，以 Cellcom DG prepare 独一无二的 5G 极速体验，点燃激情，尽享全天候高速串流。这就是 Semangat Nomor Satu， 手机勾炫 Be Your On Trend， 勾炫 Be Your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又来自 IU 的 Love Wins All。 母校、学校、夜校，哈，勾炫笑笑笑， 勾炫笑笑笑。今天我们来笑的这个冷笑话呢，是跟反派有关系的。大家都知道在电影里面是有分为反派啊跟正派的嘛，那有时候呢反派哇看起来很邪恶，但到最后呢诶竟然变善良了，跟今天的这个冷笑话呢是有关系的。反派OK， 他做了坏人做了3个月，为什么突然间变成了好人呢？诶，你知道为什么吗？像刚刚有一些朋友他们觉得反派应该是他受感化受教育，有爱的教育吧。也不是。来听听看我们的好朋友德廷啊，今天遇到他就让他来回答一下，到底反派为什么会突然间变成好人呢？ 反派干了3个月，因为杀青了，然后导演要他去演好的角色，所以他就变成了好人，应该就是这样哦。就是如果要我演反派的话，我也是很难演的啦，就演你一下就变好人了。 怎么可能，德廷耶，大家可以去他的 IG Dirting 去找他一下，你就很适合演反派啊，那种贱货跟他太熟了啦。 OK， 所以你觉得这个反派杀青了，他了可以领饭盒走了，所以才下一个剧呢就变成好人吗？很抱歉 Dirting， You are wrong， 答错了。正确的答案呢是因为诶刚刚有位朋友猜对了啊，恭喜卡信。反派做了3个月突然间变好人呢，因为有一个词叫做3个月转正。啊，就是你打工的时候不是有3个月的 probation 吗？啊，我们每次老板讲的嘛，啊，3个月啊，转正，恭喜你转正，转正转为 full time， 所以反派做了3个月转正咯，变成正派咯，啊，所以让大家可以学起来这个冷笑话，快来跟你分享第二则，手机勾选 Beyond Trend， 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又来自 Izzy 的 Girls Will Be Girls。 母校、学校、夜校，哈，勾选笑笑笑， 勾选笑笑笑。今天我们来笑的这个冷笑话呢，第二则是跟歇休息有关的。你知道为什么有的人呢、啊、他们每一天呢都在喊着说啊，让我歇一会儿吧，让我休息一下吧，几乎天天都会说让我歇一会儿吧，让我歇一会儿吧。为什么他们那么累？为什么他们要一直休息啊？看看有没有人可以猜得到。而、啊、这边又看到像感谢那么快就有答案了，看看你这一题又会不会再答对呢？ 因为你是蝎子，所以你想天天蝎子。 因为你是蝎子哈，你是说那个美人蝎子吗？还是鞋子？ 有一点接近，但是你没有说出正确的答案，给你一个错。OK， 为什么有的人天天都想要歇一会儿呢？大家来猜一猜，回来给你正解了。OK， 但是说到歇一会儿，我觉得休息是必要的，因为休息就让你充满体力，可以去做更多有趣又好玩的事情，对不对？就例如啊 ，pickleball 爱好者，相信啊，周末对你们来说就是休息了。起床吃午餐啊，再打 pickleball 睡觉，隔天又再继续打。现在呢，就真的要约你来一起打 pickleball 了。12月6号到7号呢，约定你在雪隆区的 First Shot 一起感受 Toyota Astro Audio All Stars 的 pickleball invitation 的2025的热血的现场啊。如果你不会打 pickleball 也没有关系，你可以在现场参与抽奖啊，享受美食啊，甚至是其他的精彩活动都有的，还可以看到很多 Astro Audio 的 DJ 哦。这个赛事呢是由 Toyota 荣誉呈现的。 Move your world 回来跟你说这个冷笑话的正解，守着 Gucci Be Your Trend。 Gucci Magic Hour 由 IGM Land Seremban Two Icon Residences 为你呈现。十二月七号和十四号星期日到 Seremban Two Icon Gallery 参加欢乐亲子活动，开启 Iconic 生活。 我真的有他说的那么差吗？ 他才来三个月，这个 project 他有做到很好吗？ 好了，别再内耗了。Go Shen 和我 YY 音音提醒你，别人的一两句坏话，一两件小事就让你不能释怀，小心眼，那我们的格局就变小了。我们的一生会遇到很多风浪，真正让我们喘不过气来的是自己的眼界和心胸。只要你心里的格局变大了，心放宽了，任何事都变小事咯。房子住久了才发现现有格局限制好多，想改造又得花大钱。 买房时要特别注意房屋空间是否够灵活，能否随着生活节奏与需求而调整。像 IGM Land Seremban 2的 Icon Residences 格局可以自由更改，真正做到以生活为核心。 格局可灵活更改， 意思就是部分单位有可拆式墙体，也有足够空间能添加房间、客房、儿童房、游戏室，随生活喜好自由切换。 哇，这么灵活，很多首购族都不知道要注意这些细节呢。 没关系啦，你可以考虑购买第二间家，加上 Icon Residences 地段也很 iconic， 火车站、商场、银行、学校、美食都在附近。 灵活格局可带来超便利生活。IGM Land Seremban 2的 Icon Residences 让你过上 iconic 的生活。12月7号和14号星期日 Seremban 2 Icon Gallery 还有欢乐亲子活动，还可以参观示范单位。 立即到 Seremban 2.IGMLand.登记预约你的私人导览。Go Shen Be Your Ow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又来自 EJ 的 In Another World。 继续来跟你分享今天第二则冷笑话的正确解答。 母校学校夜校，哈 Go Shen 笑笑笑 勾炫笑笑笑。今天我们来猜的第二则冷笑话呢，跟休息有关的。你知道有的人啊，为什么呢？天天都在嚷嚷着说，哎呀，让我歇一会儿吧，让我休息一下吧，天天都说想要歇一下歇一下，到底是为什么呢？啊，今天我们就收到了其他的朋友觉得这个人是很累吗？这个人上班被压榨了吗？还是因为他想要穿鞋子呢？再来听听看德婷，哎，你又觉得这个题目呢，它的正确解答是什么呢？ 有人喜欢歇一会儿，因为他喜欢讲谢谢，就是谢谢谢谢，然后就说啊、哦、谢谢吧谢谢吧，应该是这样吧。所以爱讲谢谢的人都喜欢歇一会儿。 OK， 我觉得蛮创意的，因为歇一会儿歇一会儿谢谢，哎，你的想法是对了，思路也对了，但是这个同音字呢，是错的 ，Sorry， 德婷。正确答案呢？为什么有人天天都说想要歇一会儿歇一会儿？因为他是天蝎座。我懂，英英不在，每次讲冷笑话的时候很冷的，我懂啊。所以大家，你听到我的这个广播，赶快也笑一笑啦。来到我的 IG 伟俊22，告诉我你有没有更加厉害的冷笑话，好不好？我们下个礼拜再继续 PK 哈。手机 Go Shen Be Your Own Trend， Go Shen Be Your Own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又来自 Girls Generation 的 Forever One。近期大家不是都有在你的 IG Story 去上传你的年度Spotify 的 Most Played Song Top 5有哪些歌曲，或者是哪些音乐的类别嘛？对不对？ 不对 ？Forever One 我觉得有挤在 Broccoli 的前十名，因为我每次做 gym 的时候，我听他们的歌曲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好有动力哦 ！Forever One， 然后就有力气举更重的那些哑铃了。那你的这 Top 5的 Song List 又有哪一些呢？我相信你在 IG 已经看到眼花缭乱了，就看到这个博主呢，他做了一个超好笑的一个 reaction， 针对那些一直在发他的 Top 5 Song List 的朋友啊，你觉得你发了过后呢，你朋友会有什么反应？你听，你看他是怎样去反串的哈，还要用英文来说的哈。 That's your Spotify rat. Oh my gosh, please can we be friends? Oh, I'm so sorry. I didn't know you were so cool. Like I didn't really like you last time, but now that I see your Spotify rat, you're so cool. Your top genre is indie folk. OK， 这位博主呢叫做 Hi by Love， 后面有一个 Z 啊 ，Hi by Loves， 啊，就是以一个反讽的方式，就说这些人他们发了他们的 Top 5 Song List 过后，最期待别人给他的反应是不是这样啊？就觉得哦，你的歌品也太好了，我要跟你当朋友哦，我好羡慕你哦，就有点反讽，就获得了蛮多人的一个反应啦。但我觉得其实没差，你要分享你喜欢的音乐都是 OK 的，你不要去理别人是怎样 judge 你的好不好？因为音乐本来都是很主观的啊，你能不能虏获大众的一个心房呢？那就是你的本事，就好像 ASO 华语歌唱选秀节目《新秀崛起吧》里面就有很多很实力派的歌手，他们的歌曲呢，哇，我相信你听了会再听啊。来到了12月13号呢，晚上7点呢，《新秀崛起吧》就会有总决赛了，地点将在 Megastar Arena 盛大的举行了，现场呢也会有大马铁肺女王李佳薇当晚的这个评审，还有海外歌手 Jay Phong， 还有领航人张栋梁也会担任表演嘉宾啊，而主持阵容也是超级大咖的啦，肖慧敏、裴勇，还有 Priscilla、Abby、蔡恩宇，还有等等的人，反正一定要看就对了，去支持他们。上到勾选 NY 参加游戏，你就有机会赢取两张《新秀崛起吧》总决赛的入门票了。详情条规浏览勾选 NY 去支持他们哦。也希望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周末，社区勾选 Be Your On Trend。